锵锵三人行，各位好，徐老师，咱们认识一位台湾朋友，但是现在在洛杉矶做评论员， 是的， 郑浪平老师，研究这个中日战争史。你知道他父亲吗？我昨天看他书里写，他的父亲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先是参加过共产党的军事训练， 对， 后来呢， 延安军政大学的学生， 对，后来又去了国民党，然后后来 他青年军， 青年军，到了台湾，但是因为跟共产党的这段经历呢，哎呦，后半辈子在台湾被监视， 历史革命分子， 没有办法，因为蒋介石等于就是说共产党太厉害，渗透到他整个黄埔系统都居然叛变他了、 哎、 所以他对所有以前有过红色记录的，不管你后来怎么样子做，反正台湾那时候也太多人退去了嘛。像、嗯、我父亲升当少将，可是派到台湾这么子和一个、 啊、少将， 对啊，派到一个上位的位置而已。 好家伙， 后来再有红色记录的话，你还是赶快退休吧。 您是将门虎子。为什么咱今天啊，明天就是七月七号，当年的这个七七事变是多少周年啊？ 七十周年。 刚才郑老师还说，说北京市民有一个调查， 对， 你知道有多少人现在都不知道吗？ 半数，50%左右的人不知道七七事变真正在北京卢沟桥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你猛一听是夸张。我跟你说更近的，相当多的年轻大学生啊，现在都不知道文革了。 今年是2007年， 对， 七月七 日， 哎呦，三个七， 三七， 大家 还有七十周年， 四个七， 四个七。 如果你懂得一点西方文化的圣经文学结构，就知道七字在圣经里面是最神秘的，七十个七以及七的一半，七的倍数，那都是代表圣经里面最奥秘的这样子的一个。 好，回到卢沟桥， 那七卢沟桥有什么神秘？ 太神秘了，因为它根本就是一个连甚至连冲突点都不能够算的事件，居然能够引爆出人类最大的全面的战争，而且结束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扩张，甚至结束了400年来西方白人帝国主义这样子一个海洋世纪所有殖民 原 大业的结束、 啊、是个小事啊， 几乎甚至说每一事儿都可以这样子说。 怎么讲？ 若严格说起来，我们用时间来说，七月七日的时间是到晚上的12点钟，就算七月八日的话，那在那之前其实没有开枪。整个事件是这样子：七月七日，1937年的时候，是那个时候的国民政府在举行国大代表、河北省代表的选举。 啊，我们说 那天是投票， 啊， 那天投票你也知道，军人到那里早收操，而且那天又下雨。可是日本人呢，在那边早已经集结了很多的军队，一直想在华北地方呢找一些麻烦，所以晚上他有个演习，就是怎么样子夜袭卢沟桥。所以呢，只派出一个小中队，也就是一个连的兵力，这个兵力是极小的。更为重要的是，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原来是没事呢？当时日本在华北地区最重要的军政长官是他们所谓华北驻屯军的司令官田代丸一郎中将，刚好在7月6日心脏病发，倒在医院里面，而且陷入弥留状态。 啊， 那个时候呢，住在丰台的这一支日本军队呢，是一个叫做河边正三旅团的主力部队。可是这个旅团长呢，却跑到山海关去，跟东条英机的关东军以及朝鲜军他们的参谋长在会商，就说万一华北有事的时候，关东军跟朝鲜军怎么样来支援？ 你的意思就是说， 主角都不在， 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并不是精心策划的。 并不是精心，要不然这几个主角都应该在。就算是有这个计划，也不可能因为钱大。 但是 进入弥留， 说日本兵有失踪吗？ 对，这失踪也是一个完全意外，就是一个，所以这个事情就不大，就变成一个小中队，就一个连在那边玩。 嗯， 玩的时候为什么这小兵会失踪呢？刚好历史上有个巧合，原来你知道日本人跟各国军队都是，所有的是征兵的话，这些小老百姓抓来都先去弄到新兵训练中心去操他3个月，然后你才知道拿着枪跟着部队跑，就知道队形怎么样做。可是那年六月说军事需求紧急，所以这些新兵呢不到新兵中心训练，直接补进部队里面，就等于充援兵一样，你就跟着学。 嗯， 所以那位自称吉次郎大阪人呢，刚入伍呢不到一个月，所以根本还是小老百姓。半夜呢就派他当传令兵，结果传去了以后，这个小兵就迷路了，因为他自己在国外又没有当过兵。 嗯， 在这种情况之中呢，突然据说那个中队长清水节郎说，听到了几声枪声。有人向我们日本人开枪，我们日本人正在等假想敌，那个传令兵没回来，就赶快集合，看看是不是中国军队偷偷打我们。 嗯， 一集合一算，就是少了那个传令兵。 说传令兵一定是迷路了，然后被中国军人抓了。所以说那要抓的人当然就在宛平县里面的那一支二十九军的部队。那中国军队说我根本就没有发出来， 军队一直有挑衅情 绪，对，一直有挑衅。 他们从东北一路过来， 对对， 地方都是中国的地方， 对， 对， 对不对？ 最糟糕的时候，那个直属的连队长木田口连野呢，那天晚上也不在场，他跑来东交民巷的日本大使馆，在跟日本的领事那边在商量事情。一个电话过去说，我们在卢沟桥演习出了问题，有个小兵失踪，中国人不给我们去查，你说怎么办？刚好当时日本记者呢正在跟这些人在喝酒，一听到这个紧急电话，木田口连野说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彻底坚持下去，一定要查。被日本记者听到了，日本人就写了一篇文章发回东京，说卢沟桥出事，中国人抓日本人的士兵。 哦，这样这个事情扩大了。 对，这木田口连野跑回来之后， 对， 才发现说那小兵找到了。可是问题，东京那边报纸已经开始印， 就跟他我看他书里写这个九一八事变一样， 嗯， 就等于开头最高领导没让你打， 对， 在前边擦枪走火， 走火， 可是擦枪走火，但是没发现一下子打起来如入无人之境， 对，所以这 要返回到国内啊， 抓回来， 这个民族情绪啊，觉得我皇军忒威武了吧？ 因为本人在三十年代，他不认为中华民国政府有效的统治着这个地方。 事实也是， 他事实当然也是长征，他说认为你这个政府，蒋介石的政府只是一个势力， 对，只是长江中下游， 哎，只是长江 那是几个省的范围， 哎，对，所以他觉得你不是一个国家，我们根本不用跟你这个国家打交道。还有刚才讲的那个小兵的偶然事件，背后牵涉到一个大的历史的原因是什么呢？要解释一下，日本1898年的宪法呢，就规定日本的军队，记住哈，不属于国家。不归内阁议会都不可以指挥军队，军队只服从谁？只服从天皇。所以日本的军队不是国家化的，这个就是导致后来任何关东军，这个东条英机的是100万大军，他对国家局势的影响，他军队在将在外啊， 这有意思。就是当时蒋介石为什么不打呢？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恰巧中国的军队那个时候也不是国家， 对，也不是国家， 我党国， 对对对， 而且 党军一支，然后地方军队中啊，在华北这支军队其实属于西北军的，西北军呢，它的整个军令系统、军政系统呢，只是跟中央才保持一种某种的协调而已，它是独立， 所以感觉两边呢不停调遣的， 所以 以后都没有正式宣战， 对， 对不对？ 没有， 中日之间没有正式宣战， 一直到1941年12月。那个什么偷袭珍珠港之后第四天中国才跟日本 宣战。 所以你说这个抗日战争啊真有意思，一系列偶然事件， 对， 更多是前面一连队， 对， 你们打起来后方就见招拆招紧急应变， 前面四年是两军作战，两国人民作战，两国没作战， 国家没政府没有作战， 我跟你说两 也没有断交， 也没有断， 对， 两 战轮南京沦陷，我们的大使许世英才回国，也没有正式宣布断交， 是在上海那个淞沪128打的之后还跟日本公使那个什么， 那大家互相还回来，对，还是互相来往， 那咱们怎么摆平这事儿？咱怎么收场？ 没错， 其实因 为政府跟军方是你我们所说的是分开的， 因为两边啊，政府其实最高首脑都清醒， 对， 知道中国你没有本事打赢这场战争，但是日本呢，你也没有本事结束这场战争， 对， 所以 是当时的两个关键， 两边其实都有点两难。哎，这个有意思，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最近你们还说好像日本有个高官就是因为讲这个当年美国扔原子弹这个事儿， 对对对，就王长嘛， 是怎么回事？是早去辞职啊？ 就是最近的，就是安倍的防、那个他刚升防务大 帅，刚从防卫厅长， 本来就防卫厅长， 防务省长， 他呢讲了一个言论，就是说日本丢那个原子不，美国丢原子弹啊，是出于无奈。对不对？你跟 为了是一个整个大战略考虑，就担心了，如果日本已经在摇摇欲坠了，如果日本不扔原子弹炸日本，日本大概还能够抵抗一两个月。那么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军队就整个冲进来了，甚至就要登陆北海道，能攻到本州了。那美国不愿意，就是说日本又仿效德国那样子，又被苏联给瓜分了几块，影响到美国整个太平洋岛链防线这样子的一个完整。所以美国呢必须要加速日本投降呢，只好扔原子弹。所以一扔原子弹，刚好第二天苏联就向日本宣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就投降， 日本就投降了，所以苏联军队根本来不及冲过来，所以美军就 保住了。但这个事情发生在今天， 他为什么保持他辞职？ 不，发生在今天这个就非常微妙。你说从道义上来讲呢，长崎市民这个谴责这个皇长是有道理的。因为不管怎么样，你这个扔原子弹啊，开创了人类的一个新世纪，这个非常大的罪恶，是用这样的武器改变了世界，所以他们认为你为美军的这个，连现在连美国都有势力反对这个丢原子弹这个决定，所以说你日本的防卫长官来替他辩护呢，民众就抗议。但是你想，这个民众抗议从道义上我同情我支持，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它代表了日本民众的一种态度啊，就是说他认为美国打日本呢、啊。这个东西在他们看来是错的，你明白吗？日本这个微妙在什么地方？日本的所有的战犯审判啊，没有日本人参与的，所有的陪审官都是外国人。 嗯， 日本在战后没，日本政府自己没有审判过他们的任何战犯。日本今天的和平宪法，他们现在要修改，这个宪法是由美国人制定的。制定这个宪法里边没有日本人参与，这跟德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简单的说，日本人为什么不忏悔，德国人忏悔，道理非常简单嘛。日本人觉得我定的这个宪法也好，审判也好，全部是外国统治 啊。 我们日本人在这里面一句话都没得说的，所以今天日本人别的不能说，他们不能 找到一点， 他们 原子弹， 对对，他们不能说我们仗打的对，他们不能说慰安妇的问题， 对， 他们别的都说不出，只有一条，他们说原子弹我们是受害者， 对， 所以他们每次借着原子弹，每次纪念战争都是借着原子弹，然后天皇出席，全日本人民觉得他们是受害者。 哦，所以呢，我在他这书里我还看到一种观点，说日本人呢不问是非，但是问输赢。 对， 你要把他打赢了，打败了他，他是这个什么的五体投地的这个敬仰你，觉得你战胜了我，你强嘛。 对， 但是你要被他打败了，他觉得你就是手下败将， 手下败将，他就可以任意处置你。 但是从数字上看哈，日本一共死掉200万人，三分之一是军人，有的说一半是军人。中国一共死掉2000万人，三分之二是平民。日本美国一共死掉10万人，绝大多数都是军人。我就不懂为什么日本死些人就这么大不了，中国死了10倍以上的人， 这个世界舆论主打。 我跟你讲啊，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个中国呀， 简单的这个道理， 中国是名义上的战胜， 对， 可是所有的表现呢都不像战胜。 对， 我先说，我要请他说的是另一方面。我先说什么呢？很多人呢，你比如说今天我们的很多情绪啊，那种情绪啊像是受害过， 对， 你觉得 不像是战胜国， 不，我们不像战胜国， 是受害国呀。 对，但是你再听他讲讲，就当时二战之后，这个几个列强啊，对付中国，这中国确实没拿他当战胜国对待。 没错，自从开罗会议以后，大家已经发现说，中国的抗战的决心是绝对不会改变，不管西方国家支不支持中国，帮不帮忙中国，中国都要打到底。这当然是中国人认为自己是最站在道义上面，最站在这种盟国的这种立场上面所做出最庄严的宣誓。可是这跟斯大林还有那丘吉尔讲，那刚好你就上了当。他们两个国家一天到晚向美国哭穷，你再不给我这些东西的话，我就打不下去，你再不给我这东西，我就打不下去了。蒋介石就说，如果大家都那么困难的话，中国可以在没有资源之下继续打。那丘吉尔说，那好了， 那你自己打 吧，你自己打。因为为什么丘吉尔跟 连那个滇缅公路你也得负责保护， 对，在这种情况之中呢，他是说什么，万一打败了日本，中国兴起来之后，我们整个的西方人所控制40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历史的主流以及全部的殖民地，那都会纷纷独立了，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做过去这种大帝国的梦想。所以打败日本固然是大家必须要合力的，可是防止中国兴起更是要看得远一点，就说 是 不能够让中国起来。 但是我怎么老听人说这个美国人傻，说美国人帮中国是真心实意，是真帮抗日战争的 事。对，最主要就是被这两个盟国一直弄，特别是罗斯福刚开始的战略是真心帮中国，因为他知道当时美国的力量要想扭转太平洋战争的趋势，最好是利用中国的力量 拖住日本， 拖住日本 主要的陆军。 可是对，可是丘吉尔却发现说， 不能够在东方先打败日本，因为先打败日本，他的这边没有打败德国的话，自己的母国还没有恢复过来，殖民地却已经解放了，我们没有办法从殖民地这边拿回利益来救我们母国。因为他知道整个英国已经二次大战被打烂，唯一希望就从殖民地这边再捞到一些 好。英国人没用啊，那时候守新加坡的英军啊，比日军数量多很多，结果投降， 马上投降。 所以他这个书里还写到一句话，说就看着中国的这个版图啊，像个什么秋海棠， 秋海棠叶， 像个秋海棠叶一样。他就想起啊，这个中国是战胜国，但是外蒙啊 少了个外蒙， 少了外蒙，这就是 而且东北又被苏军占了很长时间， 对， 所有东西都被他们拿走了。 而且不要紧，而且大连旅顺呢又跟香港九龙要割给俄国当做那个什么租界地嘛，这等于是当年的九龙一样，拿回来等于没有拿回来。 所以说吴冠胡说我们的反应，包括民众的反应，都不太像战胜国国民的反应。 但是我说句话，这是当然说起来不大好听的话，就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如果单靠中国跟日本打，可能要打很多年呢。对不对？那个日本主要败是败在美国的几次海战上，对不对？ 那个整个战略上面而言，日本是败给中国。在战场上面，当然日本是一直占着优势。日本就是因为如同你刚刚所说，他不能够结束中国战争，他才被迫铤而走险， 对， 要跟美国决战。 对这点我请教一下了。我现在知道，日本其实打珍珠港从来没想过要占领美国， 对， 他只是想取得一个好的谈判条件，保证他的石油供应，对不 对, 对？ 但是日本有没有真心想过要全部占领中国呢？还是想打一个好的合约呢？ 日本其实是想要真心占领中国，可是要一块一块吃，因为日本知道一口气吃中国的话绝对吃不下， 他们开始一块一步一步， 对，就没想到后来中国就说你再吃我华北这一块的话，我就全部跟你拼了。所以日本人在打， 他本来以为可以这样， 他又可以这样，那前面几次都这样子吃，先把台湾吃掉了，朝鲜半岛拿掉了，又把东北拿掉了，又把外蒙古东部拿掉了。 西安事变这个真是非常重要， 对， 这中国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对，如果转折点会使七七事变会扩张到那么大，跟西安事变有关，因为是中国第一次各党派联合起来一个目的，要抗日。 我后来听一些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人讲，就是你要真是说短期内啊，中国打跟日本打没得打， 对， 你太落后了， 军火差很多。 甚至有些人说的就是剁自家威风啊，但是也是将文的这个人说，一个中国兵就是说十个中国兵打不过一个日本兵。我跟你讲，我那天看的就是你， 我听说是这样，一个日本兵跟一个中国兵有的打，但十个日本兵跟十个中国兵，中国兵打不过。 是装备很重要。你到后来中国军队啊，有了这种美式装备之后，你看在西南那边跟日本一对一可以打呀，打得很不错呀。但是你知道我那天看起一首诗啊，我觉得有意思。当年林徽因和梁思成啊，不跑到昆明那边去吗？在大西南嘛， 西南人 有一个航校的十几个年轻人，老到他们家玩，就跟林徽因跟大姐似的。但是呢，林徽因就眼瞅着一个飞行员呢，中国飞行员全死了。然后呢，学校里就把这个牺牲了的遗物找不着他们家呀，就送到林徽因这儿来。所以林徽因就一次次的哭。有一回是林徽因的弟弟死了，林徽因写了一首诗啊，我就跟你讲。这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他当时这种无奈就哭三弟横，就说空战阵亡。他就说什么呢，你走得太早了弟弟，难为你的勇敢，机械的落伍，你的机会太惨。而且呢他还说，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就是你根本没得打，你跟他那零式战斗机你练不过，你太落后了，你这就是拿人命赔啊。所以我觉得当时这心情，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他说中国是日本人都没想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对，真正战到一兵一卒也绝不终止抗战。日本人扬言一亿人玉碎，可是等到原子弹丢下来了，整个就垮掉了。可是中国是一支攻到宜昌，距离重庆只剩下600多公里的中国还是不动摇，还是继续要撑下去。所以让日本人觉得说真的没有办法， 看错了， 看错了，唯一这次看错了。所以日本人在战略上面就结束不了中国战争，是被迫铤而走险。 所以问题是会不会再次看错？我就想郑老师，我请教你一个观点。我注意到你似乎有一种观点，你认为中日双方未来可能必有一战。 对，我认为这个几率不但存在，而且还在继续的升高。 也有日本学者跟我这样说过， 是 中日之间的这个 历法吗？ 因为过去的二次大战这一次的历史教训的话，大家都没有充分的吸收。日本人一直不知道自己的二次大战上面为什么在中国的事情上不能够结束战争。那中国对于这场战争真正自己的内在的这样的一个民族的力量的话，他会有一种真正的感觉得到自己整个民族在同一个命运之下，在这个历史的时刻能够爆发出这样子的一个力量来的话，所以有郁郁待噬这种感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中的时候，中日如果为了整个太平洋岛链未来的整个基本战略，因为日本人最担心就是从东海经台湾海峡到南中国海落在中国的手里，变成中国的内海，那中国日本的国防线就等于完全落在中国的手中了。 这个都换了一代人了，现在慢慢以后都是日本没有经历过战争的那代人，你觉得未来还会打吗？ 所以打仗不是因为人， 对， 而是因为这个地方。 对，因为 日本人的国土写在脸上，他们每个人从小长大就知道，我们很聪明，可是我们地方这么小，老天待我们不公平，所以我们要争取生存的空间。中和英基就是这个出战理由。 哎，其实两千年都是这样子想，因为他自己粮食生产都不够， 哎， 资源也不够。 但是你知道，他宣布打仗跟投降的时候都提到两点，宣布打仗的时候说，我们2500年从来没有败过。 嗯， 等到失败的时候，他说我们3000年来唯一一次失败。 嗯， 日本人是这样想，而且他看中国说，中国这个民族汉民族啊，是老败的。 嗯， 打仗打来打去，历史上你看近千年败多胜少的，所以日本人心里有这么一个想法。 哎，您刚才说好像是东条英机的孙女儿， 对， 现在在日本， 日本确实参议员红得要命，直接就说他父亲不但没罪，日本还有功解放整个大东亚，为了日本的生存空间，任何国家的利益至上的话，这场战争是非打不可的。 但是 而且造成西方殖民帝国的崩溃，解放了整个亚东 电影，但是在票房很好，比在 他这个尊严。 但是我觉得日本这是不是多元政治当中其中的一员，不能把它理解成日本， 当然不是全部， 绝对不是。可是问题是日本这个民族很奇怪，就是说当时其实在整个中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日本主战派其实也是少数，在军方里面陆军跟海军的意见也不一样，扩大派跟不扩大派， 但是他一旦拖进去啊，一旦